我最爱看看看看你的眼，更爱看你看你羞红的脸，心里有意想要告诉你，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，只有偷偷地偷偷地望着你，望着柔情似水的眼睛，只有偷偷地偷偷地望着你，望着甜甜似蜜的脸庞。哦哦哦哦，真叫我真叫我不能不看，哦哦哦，真叫我不能不看你的爱看看看看你的眼，更爱看你看你羞红的脸，心里有意想要告诉你，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，只有偷偷地偷偷地望着你，望着柔情似水的眼睛，只有偷偷地偷偷地望着你，望着甜甜似蜜的脸庞。哦，真叫我真叫我不能不看，哦哦哦，真叫我不能不看你一眼，哦哦哦，真叫我真叫我不能不看，哦哦哦，真叫我不能不看你一眼。